讲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年以来青年男女的婚恋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在文艺作品中有关搞对象的话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题材，在新时期的相声作品中屡见不鲜。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咱们今天就来欣赏由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如此要求》。如此要求说的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时为一个青年工人介绍对象的故事，这位青年工人找了一位高挑漂亮的女孩，结果女方家里乱要条件，并且提出了很多不合理的甚至不合传统道德社会公德的要求，闹得最后不欢而散。这段相声啊，批评了这种不健康的风气，提出了正确的爱情观。下边咱们就来欣赏这段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如此要求》。 一见面啊，想起得和您说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啊？ 就说说你们住的的婚事。 当着这么些人说我们住的婚事干嘛呀？ 因为这个恋爱婚姻是青年生活当中的一个大事儿。 对 啊， 终身大事嘛。 哎，您呢把住的这事儿托付给我了， 求你帮忙给找个对象， 所以我得先跟您说一说这恋爱观的问题。 哎，恋爱观倒不忙，主要是先把对象给找着。 是啊，我是说找对象咱们得慎重。 别慎着了， 对， 我们住的今年27，再慎着30了。 我是说找对象咱们有一点条件。 没条件还找不着呢，凑合着划了一个就得了。 哦，那不用有什么要求 啊？没什么要求。 那人家女方有要求呢？ 那咱们尽量去办呢。 哦， 困难留给自己，方便让给别人，找对象没这么点风格还行了。 好好好，啊，冲您这发扬风格的劲头，我们厂子里有一个现成的，可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合适。 什么叫合适？ 你不知道 啊， 我们柱子这孩子把脑子都用在工作学习上了，这件事儿就仗着我们老两口子替他操心 啊， 什么样的都合适。 啊，那好， 啊， 那我给您介绍一下。 好 啊。这个对象是咱们厂子里有名的漂亮姐儿。 漂亮姐儿，一听这名儿 这人就好看。 好看， 嗯， 细眉大眼，爱说爱笑，爱蹦爱跳， 多好啊！ 就是价格高一点， 合多少钱一斤呢？ 合，你这儿买肉呢？ 你不是说价格高点吗？ 就是人家长得那架子，体格比你们住的略微高那么一点。 哦，那好啊 啊！ 现在还兴大高个儿呢。 对对对啊，这个岁数可比你们住的大两岁。 好 哦， 女大二不斗气儿，日子越过越有趣儿。 啊，我跟漂亮姐一说呀，人高兴着呢。 漂亮姐说什么呀？ 你瞧她那劲头。 嗯， 哎呦，刚27岁就三级功了 啊， 着实不错。 嗯， 太合我的心了。找了多久了？告诉您，这真是铁笼子关老家贼。 怎么讲啊？ 真巧。 嘿嘿，这漂亮姐还爱说俏皮话。 没跟您说吗？爱说爱笑，高兴。 好 啊， 漂亮姐有什么要求吗？ 啊，要求倒是不高，就5元。 哦，才5块钱。要是 哎，等等等等，什么叫5块钱呢？ 你不是说5元吗？ 人员的员， 怎么个5元呢？ 那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好 啊，这个要求长得得像演员，身材得像运动员。 等等，先别说了。就我们住的那傻大黑粗那件儿，不合乎要求。 您没听懂的意思就是像。 哦，只要像就行。 哎， 好好 啊，这个回到家里得像那个保育员， 能看孩子，会干活。 买东西得像采购员， 得会买东西， 会买。 嗯， 尤其买那出口转内销的，得听见消息一溜烟儿，能跑能钻能加塞儿。 加塞儿啊， 哎，得会加。 哦， 加得让前边人呢感觉不出来，后边人看着还不讨厌，自己往那儿一站还一点也不觉着寒碜。 没羞没臊。 这个政治面目得像党员。 对了，像哎 啊， 这党员怎么像啊？ 反正这一条就那意思，不提不合适。 哦，政治上应该有个要求。 青年人嘛， 嗯， 对不对？ 对对对。 哎， 这么一说就算行了。 哎，先别说行， 怎么呢？ 咱们得让他们两个人谈一谈。 好 啊， 让他们俩人直接见见面。 哎， 好， 见面那天告诉你们柱子，千万别多带钱。 对。多带钱干嘛呀？拿个3块2块就得了。 哎，万一带钱带多了，让漂亮姐翻出来。 那可哎，等等吧，这漂亮姐怎么还翻兜啊？ 人家不翻。 哦。 可是咱不能不让人家翻呢。 那是干嘛呀？ 不，咱不能透着咱们有钱。 哦，那不能 啊。 这柱子不会出去冲阔的。 对嘛。 嗯。 这样呢，他们两个人谈妥了以后。你们老两口子就可以准备后事。 哎，对，我们还得托人写悼词呢。 怎么又写上悼词了？ 你不是让我们准备后事吗？ 就是人家两个人谈妥了以后的事，后事。 哦，这么个后事啊！ 啊， 我以为漂亮姐一过来，我们老两口子就完了呢。 嗨，瞎琢磨呢。 哦，谈好了以后的事儿。 哎， 谈好了以后还什么事儿啊？ 得按照漂亮姐提出的条件进行准备。 嗯，哎，条件不就那个5元吗？ 哦，那是要求，这是条件。 都有什么条件呢？ 条件倒是不多， 嗯， 一共10条。 哦，10条呢？ 哎， 第一条是什么呀？ 第一条是一套家具带沙发。 哦，这是第一条。 嗯， 第二条呢？ 二老负责看娃娃，三转一摁加彩色，四季衣服毛底卡，5双皮鞋有人擦，6亲不认装顾家， 70块钱多更好，八面玲珑会说话，酒烟不动不喝茶，十分满意，极了掐呀。 四楼可真够厉害的。 哎，怎么又嫌厉害了？不是方便让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吗？ 对对对 啊， 应该有这点风格， 是不是啊？ 既然搞对象嘛，就要做好挨掐的准备。 哎， 哦， 就按照这个进行准备。 哦，那这个第一条，一套家具都包括什么家具？ 哎呦，那无外乎是家里应该有的那些。 都哪些呢？ 像什么大衣柜、小衣柜、中衣柜、高低柜，樟木箱子来四对，梳妆台、写字台、电镀圆桌支起来，折叠椅子来六把，支好了就打扑克牌，敲三尖儿。 哦，还打扑克牌呢？ 那有时候也玩玩麻将什么的， 净耍钱呢。 嗯，不耍钱， 来着玩的， 赌自行车的。 嗨，这更厉害， 就是买车那个票。 我知道，那也不好闹。 哦，反正这就是一套家具。 那么带沙发呢？ 沙发，小沙发，一对儿，中间是个茶几，大沙发往出一拉，得是那双人床的。 哦。在这个沙发床上睡觉 舒服。 哦， 就跟躺在那草垛上似的。 那要弄块布板，多垫几个草帘子不行吗？ 看驴棚呢？ 哦，不行， 也不卫生啊。 对了，还招臭虫呢。 就是嘛。一套家具带沙发， 二老负责看娃娃， 就是将来有了孩子以后，你们二位老人得负责给看着。 哎呦，这可有点困难。 怎么呢？ 因为我们老两口子都有工作 啊。不行，根据漂亮姐的要求，一结婚以后，你老爱人就得提前退休。 退休回家看孩子呀？ 哪能啊，事儿多着呢，做饭、洗碗、扫地、洗衣服、沏茶倒水、招待客人，挺大一活人退休观看孩子，还美死你了，你看。 哎呦，那我们这老爱人退了休，比上班还得累呀。 咱不是发扬风格吗？ 啊，是发扬风格 啊， 就是让我老爱人退休。我不好说 啊。那不要紧， 嗯， 咱们让柱子去说。 哎呦 啊， 柱子这孩子拙嘴笨腮的，不会说。 会说。 怎么说呀？ 到时候就这样。 嗯， 妈，那个您为我们这事儿也没少操心，现在我们这事儿眼看就差不多了，现在马上我就要娶妈了。哎，不那个马上我就要安家了。 要说清楚了。 那个您看，您岁数也挺大的了，是不是提前退休？儿媳妇儿也过来了，您守着儿媳妇儿，多享两天清福，过两天清静日子。 嘿，你说我们住的那孩子会说这话？ 漂亮姐儿教的。 呵，跟漂亮姐儿一块儿真长学问。 这是二老负责看娃娃， 三转一摁加彩色。 三转就是手表、缝纫机、自行车。 一摁呢？ 照相机呀。 哦， 嘿， 还真形象。 哎，彩色电视机有一台就够了。 这漂亮姐还真有够。 嗯， 这个四季衣服是 毛底卡，分皮棉袈裟去进行准备。 嗯，这一套有2000块钱够了吧？ 啊，用不了。 哦， 有1800块就差不多了。 你瞧，还给我剩200。 剩这200块钱正好买第五条那5双皮鞋。 哎，我白高兴了。对了，第五条是5双皮鞋。哎，怎么还有人擦呢？ 那当然了，你想人漂亮姐儿长这么白净，你让人自个儿擦皮鞋啊？ 那不能 啊， 那弄一脸鞋油多难看呢。 就是嘛。 嗯， 方便让给别人， 哎，困难留给自己。 嗯， 我给擦吧。 你这方面业务也比较过硬。 哎，我从小就爱擦皮鞋。 第六条是六亲不认专顾家。 哦，六亲都不认了， 也不能全不认。 怎么个六亲不认呢？ 就是像那个工资挣100块钱以上的那个亲戚认。 像我们柱子他大爷一个月200多， 认啊。不但认，而且列为重点保护对象。 好嘛，我们柱子他大爷成出土文物了。 第七条是70块钱多更好 啊，这条行。连奖金带加班费70多块。 第八条，八面玲珑会说话。 这条简单。 怎么呢？ 会说话就行啊？ 也不那么简单。 是吗？ 漂亮姐的要求是得会说瞎话，会编假话，会说胡话，跟着漂亮姐时不常的还得能着吧两句废话， 就是没实话。 哪能一句都没有呢？ 那当然了 啊， 不留神也许说出一句来。那么第九条呢？ 酒烟不动不喝茶。 这条可好 啊， 年轻人喝酒抽烟没好处。 对， 喝点茶行吧？ 不行，喝茶多了容易兴奋。 对了，睡不着觉，爱失眠。 连医生都说喝开水养人。 喝凉水还败火呢。 不是，喝凉水可容易闹肚子。 嗨，只要漂亮姐高兴，我们拉痢疾都不要紧。 行，还真有点发扬风格的精神。 这可不就豁出去了吗？ 第十条是十分满意极了掐。 这条可有点矛盾。 怎么呢？ 既然十分满意，为什么还掐人？ 虽然是十分满意，难免漂亮姐有着急的时候，她就喜欢掐人。 这真要急了就打两下吧。 漂亮姐从来不打人。 那要掐上不撒手更难受啊。 人家漂亮姐也不是老掐一个地儿， 可不就逮哪儿掐哪儿吗？ 这条不同意没关系。 怎么办呢？ 他倒是垫个话。 什么话啊？ 跟柱子他爸爸说说，我这十条不知道都听清楚了没有。 这十条都听清了。 你发现我这十条的特点了吗？ 特点哪条也得个千八百的。 这就对了。关键就是一个钱字，核心就是一个钱字，突出一个钱字，落实一个钱字， 掉钱眼里了。 让你们给我们看孩子，不让你们喝茶，就是为了省钱。 省你们钱可费我们钱了。 那我就不管了。 对， 不过第十条如果您不同意的话可以。 怎么办呢？ 咱们合钱。 掐人怎么合钱呢？ 一下咱们算三分，我一天要是掐三下，不让我掐的话呀， 给你9分钱。 这就对了。 想什么呢你？跟钱干上了。 你怎么了？你不说方便给我们，困难留给你们自己吗？ 不是， 这么大人说话怎么不算话呀你啊？ 我 见的就是你们家的人，你怎么这样啊你啊？ 行了吧，给9分行了吧？ 不行，给1.8毛。 怎么这么会儿要涨价了？ 还得掐你3下呢。 好嘛，逮谁掐谁。 您说要是为1.8毛钱，您惹姑娘生这么大气啊？ 得了，怨我 啊， 怨我 是不是啊？ 对对对， 十条交给您，您就赶紧进行准备去吧，去吧啊。 好，准备是准备，这么多东西我要一时凑不齐怎么办呢？ 那您可以说出来。 比方那个新式的大衣柜现在还没有。 不要紧。 哦， 有最新式的图样图纸就行。 哦， 啊，把那最新式大衣柜的图纸贴在摆大衣柜那墙上就行了。 贴一张图纸就行了 啊？不，那个钱也得贴在边上。 钱怎么贴呀？ 比方这大衣柜合200块钱，10块钱一张的，在那图纸边上贴20张。 哦，有图纸还得有钱。 证明这大衣柜就算有了。 哦，那高低柜还没有， 挂张图纸。 沙发没有， 挂张图纸。 电视没有， 挂张图纸。 可是弄一屋子图纸啊。 好看。 对了，我们家改设计院了。 设计院没你们家好看。 哦， 设计院光有图没有那钱。你们家又挂钱又挂图，又是钱又是图，又是图又是钱，你们家多有前途啊。 哎呦，就这前途啊！ 人家漂亮姐也是这两个字儿， 也是前途。 她图钱，哎， 可不就图我们这俩钱吗？ 照这样的话，柱子跟漂亮姐结了婚，抽不了三天，你看准会穿着背心找您来。 那怎么连上衣都不穿呢？ 你老东西已经发扬风格了，你看看我这后背 怎么了？ 全让他给我掐青了。嗨、哎，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如此要求》。姜昆为了弘扬相声事业，在1990年创立中华曲艺学会并担任会长，潜心在相声领域继续开拓进取。他领衔编辑了200万字的《中国传统相声大全》，成为研究中国相声珍贵的权威性资料，为相声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来听一首来自姜育阳演唱的歌曲《痛彻心扉》。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大雨像下了一世纪，我用手臂撑起屋顶，曾经你就在我怀里，让我风平雨停，我好想你。我是沉默的星星，一动都以你为中心，只是陌生已来临，一切化为灰烬都回不去。我用我的生命爱你，让尖锐的世界伤害你，不懂花言巧语的人，我爱你，往往来不及证明。我用我的生命爱你，忘记自己也毫不留情，爱一个人说，印证我没说的承诺。当我放开你的手，如果有点震动，不是发抖。我用我的生命爱你，不让尖锐的世界伤害你，懂花言巧语的人，我爱你，往往来不及证明。我用我的生命爱你，忘记自己也毫不留情，爱一个人奋不顾身，辛苦也觉得穿过巨大的伤口，我找到当时的温柔，有始有终，就算收获，我从不在乎心。平静，我。